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31号22点。到2019年1月1号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活动设计了1+1+5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城，掀起全城诵读热潮，同时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昨天，北京市文艺院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创作采风基地挂牌仪式在大兴区瀛海镇举行。基地希望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火热生活，为人民书写抒情抒怀，努力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文艺作品，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昨天，中国爱乐乐团公布2019中央电视台新年音乐会安排。本月31号晚，由指挥家黄启直棒乐团上演的音乐会将通过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用中外交响乐及声乐作品为观众送上祝福。由以色列导演雅伊尔·舍曼执导，倪大红、孙俪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的《安魂曲》中文版将于明年7月在保利剧院首演，请听报道。 由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编剧的戏剧《安魂曲》曾经于2004年、2006年以及2012年3次来到中国上演，都引起轰动，一票难求。这次中文版的《安魂曲》将由孙俪主演。孙俪表示，第一次看到剧本就被深深的感动了。 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本，我就哭了。导演写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这部戏它没有特别复杂的剧情，没有特别的去深情，但它就是非常真实的震撼到你。尤其是台词。当我后来又知道了这部戏的一个创作背景，是导演在他人生最后的时间里完成的，所以你就能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这个悲剧的力量。 除了孙俪之外，著名演员倪大红也将在该剧中担纲主角。 我记着好像是我在国家话剧院的时候和剧院的领导们还聊过安魂曲能不能引入到中国，那么今天我有幸能够加入中国版的安魂曲，确实是有点激动。从中央戏剧学院在拍练习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找很多的道具，但是当我看了安魂曲以后，舞台上没有很多的东西，其实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我要好好去想一想的。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冷空气的势力减弱，气温回升。今天夜里还有小股冷空气会影响本市，但是风力不大。明天凌晨最低气温可达到零下12度左右，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微热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接下来再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晨练的时候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3级，气温在-11到-8摄氏度之间。明天早晨天气十分寒冷，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的气温在-12到-2摄氏度之间，天气寒冷，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穿羽绒类服装。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令人向往，你是否也希望在音乐的沐浴中享受生活呢？古典乐好听却是难学，你是否也因它的难度而对古典乐止步门外呢？今晚我们请来古典乐名师，带你走进古典乐的世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啊。当然今天晚上如果各位想要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的话，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的 APP 以及新浪的一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演艺群会的现场视频直播。今天晚上呢，为大家带来的请来的是两位名师。为什么请这两位名师呢？是因为啊，这个接近年底了，然后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经常会播到，比如说北京又马上要进行哪些新年音乐会了，又有哪些音乐会了，有交响乐的，有古典音乐的，等等等等的，这些看得我这个心里是这个着急挠痒。为什么呢？哎呀，感觉特别想去听，但是又怕坐在里边就是自己听不懂就装懂，这多不好，对吧？所以以一己之私，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名师，然后呢咱们今天晚上跟着他们一起走进他们的古典音乐学习之路，同时呢也让他们教一教我们大家，哎，如何学习古典音乐，如何鉴赏古典音乐。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首先我们要欢迎一下青年音乐家赖逸婷。你好，逸婷。 大家好，我是赖逸婷。 哎，欢迎您啊，欢迎逸婷。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就是旅法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作曲教师巴赫，不是叫朱赫。朱赫老师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朱老师。你看人家这名字里啊，这个朱赫，您说说实话，您这名是不是后改的啊？ 这个是因为我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所以我的父母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对我是有期望的。 还真的是因为巴赫所以你才有了这个名字？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哦，你说你这又给多少人增加了一种叫什么科学理论，就是你看起名字很重要吧。周老师后来也是成为了旅法作曲家，也是真的是算是实现了父母对你的一个期望嘛，哈，是这样子，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啊，请两位老师来。其实我们的这个逸婷啊也非常的棒，人家呢是从3岁开始学习钢琴，成为亚洲第一位12岁低龄考奥地利叫格拉斯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钢琴系的少年天才班，曾经获得奥地利政府提供的天才艺术少年全额奖学金，曾经在国内外多次受邀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说了 这么多，就感觉一个字牛。但是我特想问问一婷，就是这个少年天才班，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学习机构啊？ 它就是属于我们格拉斯艺术大学的一个，怎么说，就像是本科硕士，就是一个一个支部，就是针对于就可能是十二岁至或者只 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有音乐天才的这些孩子进行授课，对吗？所以你当时去到那的时候是多大的年纪？ 十二岁， 就是正好卡着线就进去了啊。在那边学习了多少年？ 学习了，至今学习了八年。 哦，哎，一下暴露年龄了，好像。哎呀，你看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问得很巧妙，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我们的一位这个年轻貌美天才的音乐家，但是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近一婷在北京还有一场演出，是不是？ 对。 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什么样子的演出啊？ 就是明天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王府音乐厅的一场独奏音乐会。 哦，还会有一场音乐会。那我们今天啊，咱们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一婷，然后到时候你再去欣赏音乐的时候，可能会有别样的感觉。说到欣赏古典乐，得问问朱老师了，音乐世家。这个古典乐，这个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有时候我真想去听，但就特别害怕自己听不懂，因为感觉一提起古典乐了，就特高大上啊。所以你说像我这种年龄段的，现在学习欣赏还，咱们就不说学了啊，学习欣赏还来得及吗？ 我觉得欣赏是其实是不需要学习的，只不过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好比如说我们吃饭，我们可能不习惯吃西餐，当我们吃习惯了之后，我们会追着去吃。听音乐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开始是不习惯，当我们真正进入到这个语境之后，那么我们会发现，哦，我比如说我喜欢的某一些作曲家或者是某一些演奏家，他通过他的音乐熟悉了之后，慢慢就能逐渐地进入到他们的情感世界里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只要我们能够有缘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音乐世界，艺术世界，我们就能够在他们的艺术海洋里头畅游了。 哦，刚才用了一个词儿特别好，叫有缘啊。怎么才能有缘？你得经常去碰它，对吧？ 说的太对了，主持人。 就是你得经常，就是不要像我这种想法，就是觉得哎呀，我可能听不懂，我就不听了。其实是还要有一个先接触，接触以后你先去听。那其实这个接触起来，就比如说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子的顺序，或者是有没有比如说入门级的，我从哪些作品开始听，或者是我听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先去了解一下背景啊等等的，怎么，对，你能给我们说一说啊？ 这个我觉得就可以聊一些很有关背景的东西。比如说我比较建议大家先听一些浪漫主义的作品，但是小婷明天的音乐会也有，就是肖邦的作品。这个肖邦呢，他们在浪漫主义的时期呢，这个大家应该是先闻其人其事，然后再去听音乐。他们的故事呢都非常的精彩，可以说也许我们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这个这些他们经历过事情的影子。通过这样的一些了解他们的故事，比如说一些叙事曲，就是他对一些波兰民族主义的这些情怀啊，波兰跟俄国人打仗的事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跟他自己私人爱情有关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切入点的。他们的音乐非常的直白，就用我们来说就是真性情，这样的音乐是我们最容易能够先听懂的。我建议大家先从民族音乐和浪漫主义时期音乐先听起，慢慢的再去琢磨这些古典音乐啊，这些更离我们可能是更久远一些的音乐，从这个时间段上，从我们的情感上是比较亲切的这些音乐，来够接触。 好的，那这里啊，我也准备了一段这个肖邦的音乐，我们先一起来听一段，然后呢，也借着这段音乐，我们让朱鹤老师给我们大家带着大家一起赏析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这段肖邦的音乐。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在这肖邦的音乐声当中啊，我们跟着我们的几位音乐老师一起走进这个古典音乐的世界当中。周老师，这是肖邦的这个哪部作品当中的选段啊？ 这个是明天这位这个小婷老师，小婷钢琴家，明天将要演出的一个重头戏的一个作品。 哦， 我在此我真的是希望大家都来去听这个演奏。说到这个肖邦的作品呢，他我又有点要说点专业的事情了。 没问题啊，说 他呢，他的旋律和和声真的是在当时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么他的旋律它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呢他是非常非常喜欢自己民族的东西，然后呢他借鉴了一些意大利有特别华丽的歌剧的那些唱段的那种手法来发展自己的旋律。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当时肖邦基本上就是那种 superstar 的那种感觉，就跟着我们现在弹吉他的那种摇滚乐的那个吉他，到时候那个场面会非常的疯狂，大家会扔鲜花，扔手套，会抢他的东西 啊！听古典乐可以这样吗？ 就是在他演出结束之后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多我们看那些音乐史上的那些画，崇拜李斯特的，崇拜肖邦的这种粉丝，就是会非常疯狂。那么他为了回报粉丝呢，他要把他自己的手呢弹出来，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炫耀的那种，有的轻微炫耀，有的是很像重金属那样炫耀，它分好多好多的层次，所以非常非常美妙。在当时大家看到他手指晃动的时候，我们在听这个旋律，刚才有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那就我们就能想象到他当时是多么帅气的在甩动这个手臂，是在多么的吸引他的粉丝，在引起他的对他们的崇拜。所以说我刚听到这个作品，我有的时候我就能想到那个场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人心的那个场面。虽然只有仅仅一个演奏家在前面，但是他的那种震撼和那种吸引人的魅力，应该是不亚于一个大乐队的。 这就是 我希望大家真的是要到现场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真正的演奏家在演奏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魅力，他的眼神，他的手，他的一切，他整个的气场给我们带动出来的，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哇，说到这儿以后，我突然很期待明天这个一婷的这个表演。一婷，像你在明天会演奏这个乐曲的时候，也是你自己在台上吗？还是会有后面会有乐队啊什么的？ 没有，这次是独奏。 这个全部是独奏，就是所有的乐曲都是独奏，是吧？你像你每次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啊，去演奏这些乐曲的时候，你会有比如说哎呀这个紧张害怕或者怎么样？当然你是这个怎么说，已经很多年的演出经历的啊，会有吗那种感觉？ 但每次都会有， 不管演了多少场， 是 对吧？哎，我问一个，我其实特别一直都特想问古典音乐家的一个问题，比如你们在弹钢琴的时候，你们在弹肖邦的这些乐曲的时候，我就看很多的闭着眼睛，你脑子在想什么？ 会想，就是当我们真的放松下来的时候，会想一些就是比较跟自己有关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企图去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观众，然后让观众能够理解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希望传达的东西。 就是你会把自己的这个生活也好，经历也好，情感也好，融入到这个乐曲当中，然后跟这个乐曲合成一起，然后再把它反馈到自己的这个演奏中，然后传递给观众，然后以期能够跟观众达成一种共鸣啊。所以其实这也就是音乐特别这个神奇和美妙的一个地方。你可能每个人在就是演奏家在演奏的时候，他想的可能是自己的故事，但是你听的时候，你也可以有自己的 画面， 你可以有自己的，你可以在脑海当中自己演自己的故事，对吧？ 一定的， 是这种感觉哈。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明天的一婷将会在这个演出地点再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吧。 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王府音乐厅。 演出独奏，对不 对？新年音乐。 独奏新年音乐会，哎，我想问一下一婷，刚才说了你是从3岁开始学习钢琴这个演奏啊， 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孩子学钢琴一定要经历过很多痛苦啊，被打呀，被逼呀，被骂呀，经历过吗？ 当然。 是谁决定让你学钢琴的啊？ 是我妈妈。 哦， 当然，对，总体来说就是也是我父母吧，父母的心愿。 他们这个是从事音乐吗？像朱鹤老师这样啊，家里音乐世家，这自不必说啊，这个在娘胎里就开始听音乐了啊。那你呢是怎么样？是家里人从事音乐吗？ 他们不从事音乐，但是都学习过音乐，而且就是我的姑姑是，也是学习过声乐，专业美声这样子。 哦， 对，但是他们都不是从事这个， 但是却对音乐有一种自己的向往，或者有一种自己的期待，所以就孩子上， 对，就是这样， 是吧，孩子上啊。但是你还要，我们说实话，就是有好多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形成继承自己的梦想，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做成，比如说具有这个天分的。你在这个弹的过程当中，练习的过程当中啊，你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吗？最痛苦的、最快乐的时候，你最多的时候一天要练多长时间啊？ 最多的时候有练过可能90个小时，最多的时候。 你有逆反过吗？ 我不敢。 婷婷说的是什么？我不敢啊。 我好像，就是。好像真的没有说真的明目张胆的逆反过 啊。但是我看到比如说现在网上有一些视频啊，孩子比如说让他练琴的时候，他进入到一种状态啊，乱弹或者怎么样子的哈，但是你都没有明目张胆的去反抗过。但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展现出在这个方面的天赋来的呢？ 可能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吧。 十岁左右的时候。 对，某一次弹琴的时候，突然有一种灵感，就是突然觉得自己很自由，能够，出来的声音，挺美妙的。但是当时，就是感觉就是很享受自己在练琴的这个过程，那是第一次，印象很深刻。我当时也不知道这是天赋，或者是我现在也不太确定我是不是有天赋，因为这个时好时坏总是我企图让它稳定下来，所以对，还是要继续努力吧。 哇，其实就是说你在十岁的某一天就突然觉得我可以很轻松的就很享受这个过程了。然后呢，也不再是比如说可能学习任何东西都开始从一板一眼机械的模仿，机械的练习开始，然后你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开始自由了。对吧，有那种感觉。 对，第一次 我10岁的时候有了第一次这种感觉。来，朱老师，你是从多大有了自由的感觉？ 我是稍微晚一点，我是16岁。可能确实是这样，因为根据学校的统计，应该是男生成熟的音乐感成熟的会比女生稍微晚一点，这个是，所以有一些小朋友们想学音乐的话，家长要再有一点点耐心，等一等男生。 还真是这个样子吗？男女有别哈， 有一点点。 所以这个朱老师，你学习音乐的经历痛苦吗？ 我学习音乐的经历也是非常的痛苦。这个是一个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时候，所以刚才小婷在说她十岁的时候突然一下欣赏到享受到音乐的美，我觉得这个当时我就差一点，我就觉得啊，就眼泪都出来了。我觉得她要想达到这个，她要花多少的汗水。 对， 我也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是这样的，每一个琴童应该都是这样练出来的。 哇，你这刚才你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觉得可能这个话一个是就是你经过了前期多少的努力，最后这个量变形成了一个质变啊，也可以这样去说。但是其实还有一句话叫做福至心灵，或者就叫那一瞬间就真的是叫开窍了也好，或者就叫做通了。我们讲就叫通了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是我们这种没学音乐的人可能永远无法体会到的一种美妙的时刻啊。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天才少女的这个独奏演出，你也可以在明天晚上去到我们的演出地点。再说一下，叫中央 中央 音乐学院的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古典音乐令人向往，你是否也希望在音乐的沐浴中享受生活呢？古典乐好听却是难学，你是否也因它的难度而对古典乐止步门外呢？今晚我们请来古典乐名师，带你走进古典乐的世界。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节目当中啊。在今天晚上呢，跟大家也说一下啊，我们是还有好多的好消息啊，因为在这个12月3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啊，开始我们的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将会有一系列的精彩的活动带给大家。到时候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不光参与啊，你还可以有很多的奖品，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有哪些精彩的奖品。那今天晚上为大家请来的是两位这个古典乐的名师，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这个古典音乐的世界啊，让我们再一次把这个两位嘉宾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欢迎一下这个青年音乐家赖逸婷。你好，逸婷。 你好。 欢迎您啊。非常非常，还有这个略带羞涩的一位这个美女天才音乐家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吕法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作曲教师朱鹤老师。你好。 你好。 欢迎朱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首先介绍一下逸婷吧。其实逸婷啊，刚才如果你们听节目的话，大概的算一下就能算出她的年龄来啊。当然女孩我们就不让她亲口说了啊，但是呢她非常应该非常年轻，但是她却获得了这叫做中国女莫扎特的称号，而且她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叫做另一面。比如说据说他连用的手机都是老人机啊，而不是触屏智能手机。这我看过有一篇报道，我现在特别想求证一下，是这个样子的吗？啊， 前几年是的， 真的就一直用老人机啊？ 对，但是已经是过去式了， 是吗？就当时为什么会一直用老人机的？ 当时没有发现网络的魅力， 所以你完全就那把时间都用在就是练琴上面或者干嘛的？ 对，或者看书或者看电影，对。 哦，不玩手机， 没有。 最近几年堕落了， 嗯，没 开玩笑，开玩笑啊。你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到最近几年才发现智能手机魅力的这样一位这个小姑娘啊，叫做青年钢琴家，她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说艺术家啊，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叫做不疯魔不成活的那种感觉，所以可能当你们在学习或者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是那种叫废寝忘食、不分昼夜的那种的？你会进入到那里边以后， 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是吧？啊， 就普普通通，就跟吃饭睡觉一样，就是。也没有说练的那么多，就 普通来说就四五个小时这样。 四五个小时，每天都要坚持四五个小时的练习，是吧？其实朱老师也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如果说一个孩子他真的要学习古典乐的话，他最好是从什么年龄段开始？比如说先从学习什么开始，跟我们说一说吧。 这个就要问是专业的还是说那种爱好 的，爱好的是吧？ 对，如果要专业的，我们刚才这位女莫扎特说了哈，我简单的说两句，就是我在法国的老师跟我说，莫扎特他爹是怎么培养他莫扎特的？ 哎呦， 就是说他刚出来的时候，什么音乐都不要让他听，只听他爸爸弹的音乐。这个就跟那个老人机，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不让他接触其他的那些，他认为不高科技的，不符合他孩子未来创作或者是弹琴之路的， 会影响他所经历的东西。 对对，是这样，有这么一个过程的。所以说，我就说，如果要是说有孩子想要学习的话，我的意见就是说，真的是要让他有创造出这么一个欣赏的环境。首先得先是欣赏他，然后呢，一天呢，我建议不要弹太多，一个小时就足够了。三到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半个小时，然后慢慢的45分钟啊，一个小时啊，慢慢的给他带起来。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就是说特别强的，不能叫天赋吧，就是身体机能。那么如果要是说没有这么强的身体机能，你弹的之后跟运动员一样，他会受伤的，有的伤害可能是终生的。对吧？但是有很多的天才钢琴家也会有手受伤的情况，所以比如说舒曼，这个罗伯特舒曼，德国的这个，他就是练琴把手练伤了之后，他就说他这辈子可能就无缘钢琴家这个称号，就是幸好就是他最后娶了一个钢琴家太太，还圆了他的梦啊。这些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都能够让大家，对吧，了解一下真正作为一个古典，一个像匠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哎，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叫做练琴的这个受伤啊，他其实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我们门外哈，不知道他的这个受伤指的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的受伤。我的手指是再也无法达到那个灵活度了吗？还是说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受伤啊？ 就是常年的坚持，比如说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可能会达到一种就是永久性的伤害，或者是长时间的伤害。确实就是跟您说的啊，可能就是灵活度达不到了，或者是说一碰就疼，就没法再继续坚持下去了，达到这种状态。 所以那小婷，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出现过比如说受伤的情况吗？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老师说迟早会有的。 你老师怎么能这么吓唬你？ 不要吓唬这我相信这个还有小朋友在听这个节目，对吧？ 不好意思，不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 尤其是作为你们职业的，对吧？ 对，是要注意自己的就是身体的承受能力，还有就是要试着去就是做正确的练习。就有一些就是姿势啊或者什么是错误的，就会导致你的身体更快的就是损伤啊这种。所以也有一些正确的发力方式啊，一些我觉得需要不停的去改正，然后完善，然后检查自己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要及时的停下来。 所以是不是在学习这个古典音乐的时候，他的第一步的启蒙老师是很重要的啊？ 非常的重要，而且刚才他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对在听的小朋友或者家长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他说的所有一句话总结一句，就是要动脑子。其实动脑子比坐在那块弹琴要累很多的，这是真话。 要动脑子， 对， 不能在那地方瞎弹，对吧？ 是这个， 就不能真的啊。所以家长有很多说，不是说我把他摁在那里10个小时，他就能做成肖邦啊，做成莫扎特的， 真不是， 是吧？ 需要动脑。 另外，启蒙老师也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让他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正确的起步，才不至于走歪了，或者是直接走伤了 哦，这也是很重要的啊， 非常正确。 嗯，那好，还有就是古典乐的大师的作品有很多，或者是我们说在欣赏古典乐也好，学习古典乐也好，有哪些是适合比如说在初期接触的作品没有？这个小婷，你一开始接触的都是一些什么样子的作品啊？ 嗯，一些是锻炼手指的，然后也有一些怎么说，比如说像是致爱丽丝啊，或者是一些古典的奏鸣曲啊，就是也有，然后慢慢到后来才会接触浪漫派的曲目，因为浪漫派的曲目更难一些，需要的情感更加的多，更加的层次更加丰富。 哦，所以这个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练习一些旋律或者情感没有那么复杂的繁复的。 对，比如说古典和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很适合就是刚开始学习 钢琴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同学，然后后面才是那种浪漫主义的，就像我们说需要大开大合或者炫技性的啊，这种样子的这个演奏，对吧？那其实两位应该都是有过这个国外留学游学的经历的，对吧？跟我们说一说吧，从学音乐到出去留学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是遇到什么样子的难题吗？小婷，你是十二岁就出去了，在这个游学的过程当中你有遇到过什么样子的坎坷吗？ 有很多方面的，比如说语言方面，这个是最主要的，然后有文化差异方面，就是怎么说，各种各样的。 但是你刚刚说到了语言方面，我们知道，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小婷她的这个语言天赋非常的强啊，你说一说，自己说一说，能说几种语言？ 都是还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 因为对吧，你还年轻。 英语，然后日语，然后中文，然后再学法语。 日语。英语、法语、 德语 对，这个还有中文，那肯定是母语啊，那没问题。这个学习这么多的语言，我听说好像古典音乐对于这个整个的智力开发呀，还有什么这个语言天赋方面都会有很多的帮助，是吧，朱老师？ 这是肯定的，因为刚才小婷说到的这个古典主义音乐，实际上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它不是我们人类那个感觉传承下来的，这个我在此我要想说明一下，就是古典主义音乐实际上是一群人在实验室里头实验出来的，经过几代人，像曼海姆学派，最后才达到了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到他们那个时候是一个成熟的时期，所以他们要做这些事情，他们为什么要叫文艺复兴？在当时，这个文化跟逻辑学跟科学都是非常严密的。那么他是用了很多科学的办法，还有一些逻辑学的办法，再加上一些哲学的一些对比的手法，才达到了那些非常抽象的那种音乐语言。所以说他在欣赏起来可能是还是比较困难的，包括现在其实这个欧洲人也好，美洲人也好，他们的这个音乐的脉络一直到后来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位，莫扎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是维也纳第一乐派，那么到了之后1945年还发明了第二乐派。有一部分人呢认为这个将会是未来几百年或者是多若干年以后的主流的音乐，但是谁知道呢？我们是观察吧， 拭目以待吧。 对， 哇，这个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做说古典音乐它不是人类叫 音乐感觉那个传承下来的音乐，它是由实验出是勾兑出来的音乐。或者叫组织出来的， 组织出来的音乐 composer 实际上是组织的意思，这个真的缘由是在这里。 所以他对于一个学习古典音乐的孩子来说，他要求的不光是原始的那种音乐的机能也好，或者天赋也好， 对， 他还要有一些就像你刚才说的 思考 在里边 啊，动脑。 哇，所以今天这个朱老师和小婷来了啊，又带着我认识了，对古典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啊。那小婷在明天晚上将会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叫王府音乐厅为大家带来一场独奏音乐会，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走进中央音乐学院的王府音乐厅去听一听我们的这位这个中国的音乐女天才啊 给大家带来的古典乐的享受啊。今天晚上也请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古典音乐，然后呢包括他们学习的经历，希望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希望学习古典音乐的，包括或者是可能自己孩子正在学习古典音乐的朋友呢，有所帮助或者是有所启发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这样，我们再欣赏一首乐曲吧。小婷，你说一说明天晚上还会演奏到哪一首乐曲是这个难度比较大的，或者对你来说还是挺挑战的乐曲的。 比如说肖邦第四叙事曲 啊。肖邦第四叙事曲是吧？ 对，是我非常感兴趣而且难度挺大的，而且我觉得是怎么说，就是在不同，我觉得我是需要就是用一生去学习这首曲子的，就是每一次弹都会都觉得它像新的一样，都会有不同的发现，都会从中学到东西这样。 那我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播放的这一段啊，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啊，我们先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因为这个刚才小婷说的她这个终生要学习的这首乐曲呢，留着给大家在明天晚上大家走进剧院去欣赏啊。刚才欣赏到的这一首呢，就现在大家正在欣赏到的这首，也是来自于肖邦的这个作品，我们请周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 是肖邦的波罗奈兹啊。我们说肖邦呢，他是属于双重身份，或者叫双重国籍，他的父亲是法国人，那么他的母亲呢是波兰人，那么他从小在波兰长大，虽然呢他后来游历了法国，对吧，但是呢他据说是心脏还是留在了波兰，对吧，那么所以很多的波兰的音乐呢是留在他血液里的啊。这个波罗奈兹呢，他有一种非常的明亮然后亢进的这种感觉，尤其结合当时的历史，就是波兰在跟俄国人沙俄在打仗的时候呢，他就把这种像是这种勇猛啊，这种骑士的这种骑兵的帅气啊，全部都写在这里。所以直到现在那个波兰人就说我们非常非常的喜欢包括波罗奈兹啊、马祖卡啊，像这种样的音乐，这个是代表我们波兰的民族精神的啊，在这里头。 好的，大家欣赏的这首乐曲就是像在刚才朱老师介绍的，那这首乐曲呢在明天晚上这个小厅的音乐会当中也会为大家演奏，对吧？ 对。 还会演奏什么样子的这个音乐，比如说对你来说特别有情感的，或者是特别有故事的，有什么样子的乐曲？ 我觉得北京的观众应该会很期待《黄河协奏曲》吧。因为这是歌颂我们祖国的曲子，然后这也是 应该也是我第一次弹那么庞大的，那么就是辉煌的，就是中国曲目。 嗯， 所以我希望能把它演绎好，然后希望他们能喜欢。 好的，那一会儿我跟大家再来欣赏我们的这个黄河协奏曲。问问小婷吧，你刚才也说到了，说这是可能第一次去弹这个这么庞大辉煌的中国的乐曲。其实这些年你在出去这个留学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比如说你对古典音乐的学习，对你来说，有着一种什么样子的体验或者什么样子的感受，在国外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接受了很系统，很非常传统的奥地利式的音乐培养，就是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很扎实的，就是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走这样。 你觉得对于他在那里学习和你在比如说在当时在国内学习这些古典音乐的或者在演奏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我当时在国内学习，我觉得就是接受了非常非常怎么说良好的就是基础，就是对手指的锻炼啊这种，这是在奥地利我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学习到的，就是 就是我们的基础打得非常的好， 对， 就像我们中国人学数学一样， 是 对我们的数学的基础打得都特好，然后在国外的可能他的对于更加重视你的创造性，是这意思吗？ 对，更加就是关注你的对自己对音乐的理解，然后自己的对音乐的演绎要有自己的个人怎么说有独特性啊这种， 要有自己的风格理解， 对， 是这样，更加鼓励这种。不是说你这个音弹的这个度数不够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没有弹标准啊，不光是要求这个，对吧？ 对，我老是很纠结说啊，我可能无意中碰错一个音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老师总是跟我说，错音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激情和音乐性才是最重要的。 激情和音乐性才是最重要的。你那个碰音还是就是我们说最传统的教育给你的，你这个地方你手位没到啊，所以你碰着音了，对不对？碰着键了，你会心里害怕，但是老师反而对你宽慰你啊。 对，不是心里害怕，就是觉得就是突然有一个音很刺耳，就不对，就是很就是心里就觉得很失落，明明我是可以把弹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那瞬间就错了。 好的，朱老师也说一说吧，您的这个就是到国外学习音乐的这个经历啊。 我呢可能比小婷要年纪大一些的时候才去的。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苦难，就是说对，就是自己那个我是一个人去的，然后呢尤其是又听了一些前辈的一些，在比如说冼星海他当年在那块儿，于是我走到某条街上，就是说好像冼星海在这条街上走过，我就感觉有一种共鸣在这块儿，这是一种就是生活的一种阅历吧，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艺术真的是他们的东西，所谓的他们东西就是说他们思想当中他们生活中碰到的一些个人的情感问题，那是非常的真正非常的贴切，那么你首先得先跟他们思想上相贴近，相理解，然后慢慢的你在跟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他们想不通的东西就写到音乐里。这是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当然技术层面的话也是，确实是因为在国外，我觉得小婷也是能够在那么高等的学府里头能够跟那些名师在学，他们是传承是很严谨的，他们的技术是环节是非常非常的紧凑和科学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财富，包括我们去学习的一个状态，学习的他们怎么去学习的研究的方法和思想和他们的办法，我觉得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启发性的。是这样。 对，而且刚才这个朱老师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毕竟古典乐它的发源是在于西方，这就好像如果你要学京剧，你肯定得来北京。 对， 对吧？它是有一个 就是叫做发源地的这样一种感觉，对吧？它个味儿在那个地方， 没错。 就像你可能你弹这个乐曲，你可能你看到的欧洲的建筑，它是从一个古堡当中飘出来的，还是从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飘出来的，对吧？它那种韵味也好，感觉也好，你的整个的情绪也好啊，都是一种熏陶和培养。当然这是两位老师他们在外学习的一些这个经历和感受啊。如果说问到要在外学习的话啊，就是比如说要出去学习的话，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通过什么样子的途径出去，我应该选择什么样子的学校去学习？是因为现在国外也好多这种叫所谓的野鸡大学啊，你也知道对吧？我特别担心会不会一不小心走错路啊等等，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朱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说到国外去一定要认名师，就是最好自己心里头有一个目标，就是说这个老师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你就去那个老师，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忙，非常非常有名，他可能会最后不能教你，但是他给你推荐一个老师，这样都是很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沿着以前的学者或者学生，你像我，比如说我是沿着陈其刚老师的路线就去的法国，因为陈其刚老师是那个在中国一个非常棒的作曲家，后来他也写了《我和你》那个曲子，就是我把他当成我们的精神榜样之后，我们就去那个地方，当然历史也是有渊源的，比如说我喜欢肖邦，我喜欢德彪西，我肯定就要去法国，我喜欢莫扎特，喜欢舒伯特，我就一定要去奥地利，那种原汁原味的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很好的向导他们的精神也是有传承的。 好，哎，那问问小婷吧，因为你看你是从12岁就考到了这个奥地利这个学校，可能很多人都会好奇你是从什么途径考进去的。 是因为我母亲认识一个在那边学习的一个学生，然后他把我就是录像带给那边的我的第一位奥地利老师看了，然后我的奥地利老师就去说那可以跟你，就是如果我愿意的话去跟他学这样，所以我就去了。 So easy， 这怎么特别像一个这个叫这个中国的广告词？就是等于说是那位老师他看到了你的演奏视频，就决定给你机会了。我的天哪，你那个视频得演奏成什么样子了？这个视频还留着吗？ 留着，但是我不看。 你不敢看是吧？哎，这个到时候我们讲，我强烈建议在演奏会现场可以播放一下小婷的这段视频。这个加价卖，开玩笑啊。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古典音乐啊感兴趣，或者 斯凯乐户外用品15周年感恩回馈，冲锋衣、羽绒服等疯狂放价，搜索斯凯乐户外生活馆。 北京电台携手民众体检中心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您赴约。 要体检去民众，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引领未来式体检，400-666-3373。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来，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你快乐吗？